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7集，奏书深意。唐范放下茶盅，指节轻轻扣了一下桌面。哦，你错了，怎么说？ 陈鸾非但没有玩忽职守，反倒尽职尽责，已经做到了最好。他将灾民悉数迁到城南，又安置了不少从吴县那边过去的农民。谁知苏州府拨下的粮食根本不够，为此陈知县不得不搬空县仓，还去向城中富商借粮。下官亲眼目睹，所以才觉得自己先前上书弹劾的所为实在是有失妥当。若是陈知县为此掉了乌纱帽，那下官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，还请大人明鉴呢。 这么说，你觉得陈鸾非但无过，反而还有功了？ 有没有功，下官不敢论断，只是下官希望大人能够查明真相，禀明朝廷。下官愿与大人一道具名，弥补自己先前犯下的过失。 是不是过失尚未有定论，你身为御史，本来就应该纠合百司，凡百官委容贪冒坏官记者，皆需铁面无私，整治府治，何错之有？杨继一愣。 大人的意思是，陈知县仍旧有过错？ 唐范的目光落在茶汤的颜色上，好似那里头开出一朵花似的。杨继等了半天都等不到回答，忍不住出声： 大人，唐大人。 唐范这才如梦初醒。啊，方才说到哪了？杨继无语，唐范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昨日刚刚赶过来，今日又去了趟吴江，累了点，就走神了。杨继一脸理解，关切道： 大人，可要保重身体呀。 就笑了。你继续，继续。杨继只好将方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。 大人方才的意思，下官不太明白，能否请您再说一遍？ 我刚才说什么了？杨继再次无语。 您说陈知县是否有过失，尚未定论。 是啊。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有没有过失，本来就应该由朝廷来判断的。我虽然是钦差，也只能将自己所见所闻上奏而已。杨继实在弄不懂，这个唐范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他没跟唐范打过交道，只是对方屡破案子，以断案闻名。尤其是在香河县时，幼童死于井中，人人皆以为其失足落井而亡，又或者被人推下井中，唯独唐范从尸体的蛛丝马迹中判断，对方是被人先杀死再抛尸。正是这桩案子使得唐范名声更上一层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唐范明显更适合去当断案的刑官，而非跑到这里来搅浑水。杨继觉得此人盛名之下其实难服，不由隐隐有些轻视之意。只是话说回来，眼下这件事，一个昏聩没有主见的钦差，明显比一个精明能干的钦差更合适。 哈，大人说的是，不过大人准备如何上奏，能不能先与下官通个气？如此一来，下官也好紧跟着您，免得走错了路子。 说吧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份奏书，双手递了过来。 此为下官这几日重新草拟的奏书，还请大人过目。 汤范接过来放在一边。那等我先看一看。你晚上没事吧？要是没事的话，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，饭桌上再说。此话正合杨继的意，他的笑容越发真心诚挚了。 那下官就在别院恭候大人传唤了。 刚送走杨继，陆灵犀后脚就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 我不敢逗留太久，事情打听清楚就快马加鞭回来了，怕你这边没人使唤。 他们离开吴江之前，陆灵犀跟着唐范出城，转头却又回到城里，办了唐范交代他的事情，才又赶回来。钱三儿撇撇嘴， 什么叫没人使唤？我不是人啊。 可是你身手不行啊，万一唐大哥遇到危险怎么办？ 谁说我身手不行？我的身手可是跟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大人学的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哦，原来镇抚使大人的徒弟在我手下过不了三招啊。 钱三儿的心顿时碎了一地。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唐范拿起放在旁边的那封奏书打开了，一张纸从里头轻飘飘地落下来，在落地之前就被陆灵犀伸出两根手指夹住了。 是银票10000两。 陆灵犀则舍，像他这样的大家子弟自有熏陶，不是见钱眼开的人物，能够令他动容，那必然是银票上的面额数目巨大。 这还是冒昌号的银票，见票即兑，可提现银，真是大手笔啊。 银票比现银携带方便，不易被盗窃，还是送礼贿赂之必备。所以沿袭前宋智慧，大明开国之后，这种银号逐渐就流行起来。这时候的钱庄背后都是有大商贾支持，并非某个商人在经营，而有可能是一整个商会。譬如京城鼎鼎有名的汇通票号，背后就是山西商人，冒昌号的靠山据说是扬州商人。每个钱庄都有自己独特的防伪手段，陆灵犀手上的这张上面的字皆为特殊材质所制的墨，只要放在阳光下一照，书写字体的墨迹就能够呈现出区别于一般书墨的色泽。而且银票上还有半个签名，到时候与钱庄那边的存根一并，正好合成一个签名，这样就算是对上了。听见这个数目，唐范就想起当年他查武安侯府案时，欢宜楼的青姿姑娘身价是好几千，如此说来，他现在的身价岂不也抵得上两个欢宜楼的头牌了？想及此，某方面脑子有点缺根筋的唐大人不由哈哈笑了起来。 唐大哥，你笑什么？ 唐范一边笑一边给他们回忆那件事。 武安侯府案吗？我也有印象，听说当年闹得很大，最后证明杀郑成的凶手还不止一个。 正确的说，是想杀郑成并且已经下手了的人不止一拨人，一是他的弟弟和小妾合谋，二是他正妻买通了欢宜楼的继子下手，但郑成死后已经很难辨认到底是哪个原因才使得他猝死，也许两边的缘故都有。说起来也是宿世冤孽，不但弟弟要他死，连老婆都想让他死，做人做到这等境地也真是太可悲了。 原来那个案子是唐大哥你断的？我就听说当年这桩案子，武安侯府原本以郑成是纵欲过度而亡的，后来有位官员硬是通过层层线索将两边的凶手都找出来了，没想到那个官员就是你啊。 这个案子是唐范入仕途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值得一书的奇案，却并非他赖以成名的案子，陆灵犀不知道也不出奇。唐范闻言就摇头，其实武安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无能，他未必不知道儿子的死因有蹊跷，只是他不希望牵连太广，所以反倒想要息事宁人罢了。是我那时候年轻莽撞， 非要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不可，这才有了后面的风波。武安侯府因我失去了儿子和长媳，如今他们府上的人见了我都是直接绕路走的，我仕途上几番沉浮也少不了他们家的落井下石。 不管死者为何而死，生前做了什么，将真相还原出来本就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的态度如何并不能说明唐大哥做错了，你没有错。 唐范深深注视他片刻，含笑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没有错。对方这一眼里仿佛蕴含着对自己态度的肯定，对自己观点的认同，以及若有似无的知己之意，这令陆灵犀的心跳瞬间快了一些，心情也瞬间飞扬起来。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，外柔内刚，外软内硬，情势越是复杂越是别人逼迫，你虽然看似步步后退，但实际上心中早有定计。 那你说说我有什么定计？陆灵犀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每当对方露出这样的笑容时，他不知不觉就会看得呆住，直到唐范再次出声询问，他才会回过神来。 示之以弱，让对方放松警惕，然后暗中再去进行自己想查的事情。 唐范眼露赞赏，像陆灵犀这样的聪明少年他见过不少，旁的不说，他那位前姐夫怀恩少年时素有神童之名，聪明也必然不下于陆灵犀。但陆灵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很强，又因为在外游历，胸襟见识远比一般关在家中的读书人强，能文能武，思路也更加开阔。也难怪怀恩会推荐他来协助自己，这其中未必没有存着让唐范提携陆灵犀的心思。毕竟怀恩再如何得胜券，他也只是一个宦官，行事有许多不方便之处，让陆灵犀跟唐范搭上关系，也有助于陆灵犀以后的仕途发展。不管如何，唐范确实起了爱才之心，他也不再卖关子了。不错，现在看来杨继的确是与陈鸾站在一边的，他话里话外具有为陈鸾开脱之意。巡案御史权限虽大，官职却不高，江南虽富庶，但杨继又非富家子弟出身，让他一口气拿出10000两银子来贿赂我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张银票只会是陈鸾借他之手给我的。 既然杨继和陈鸾是一伙的，那为什么他们俩还要互相弹劾呢？ 也许他俩先前不和，现在又勾结到一起了，又或者他们希望唐大哥在陛下面前为自己说好话。 陆灵犀虽然聪明，也见过不少世面，但毕竟不是官场中人，对里头的弯弯绕绕不太了解。现在不需要凭空猜测，晚上钱三留在官驿，一清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 晚上您不是要与杨继吃饭吗？ 钱三挠头，唐范睨了他一眼，正是饭后。陆灵犀却已经明白了唐范的打算，抚掌笑道， 唐大哥好算计啊。 当天夜幕刚刚降临，唐范就派人将杨继请了过来，又自掏腰包让官驿的人从外面买了一桌上好席面，单独与杨继对酌。二人绝口不提正事，只论风月。杨继这人有清廉之名，不好钱财，唯独爱民。唐范看准了这一点，三句中倒有两句离不开杨继的奉公爱民、廉政刚直，将杨继说得浑身飘飘然。在酒水的助兴下，杨继仿佛看到自己成了将百姓救出水火、登于任席的救世主，大明朝没了他，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旧世能臣。不过杨继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，趁着喝酒的间隙，他忍不住问唐范， 不知大人可曾看过下官那封奏书？ 唐范含笑，神情满意，看过了，写得很好。不知情的 还真当两人说的是奏书。实际上，杨记的潜台词是： 您看过奏书里面加的银票了吗？收不收？数目还满意吗？ 而唐范的潜台词则是： 收，很满意。 只听得唐范又道：我亲自去吴江看过了，陈知县的确尽忠职守，反倒是苏州知府胡文藻，从我刚到苏州至今只来拜见过一回，连我上门都避而不见，殊为可恶。拨给吴江的钱粮数目不足一事，只怕他脱不了干系。见他表明态度，杨继终于放下心。 大人英明啊，胡知府只手遮天，苏州府全由他说了算，我官小位卑，能做的毕竟有限，如今大人一来，总算有了主心骨，下官愿随大人一并上奏，绝不使大人孤军奋战。 好，来喝酒喝酒。这样的氛围下，一场酒宴自然尽兴。杨继酒量一般，又被唐范接连灌酒，还没等散席，他就一头栽倒在桌子底下。唐范摇摇晃晃地起身去拉他。 慧明兄。 杨继微不可闻地嗯了一声，连眼皮都没掀。唐范伸手想将人扶起来，一不小心踉跄了一下，大半重量都压在杨继身上，结果对方哼都没哼一声，可见醉酒程度。唐范眯起眼等了片刻，见他的确醉成一滩烂泥，这才轻轻扣了扣桌面。片刻之后，外面有人推门进来，正是陆灵犀和钱三。唐范没有说话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两人会意。钱三将杨继搀扶起来往外走，嘴里还一边说： 杨大人，小的扶您回去歇歇啊。 陆灵犀则过来扶起唐范，一边悄声道： 杨继身边只有一个小厮，他要照顾杨继，肯定没空管咱们。钱三那边也会伪装你还在官驿的假象，至于盯梢我们的人，现在外头只有两个人，很容易甩脱。等会儿我们不要走后门，直接翻墙出去。 我不会翻墙。陆灵犀捏了捏他的腰。 没事，有我呢。 你手放哪儿呢？拿开些。 拿开了还怎么扶着你啊？别说太多话，你还醉着呢，小心被看出来。 他说着，一面又稍稍提高了音量。 大人，您悠着点，小心脚下。哎，大人，我不是您的春儿，别摸我腰。痒。 唐范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当晚，唐范与杨继大醉一场，直到夜深时分才分头睡下，估计隔天没有日上三竿都是起不来的了。另外一边，两名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人，却神不知鬼不觉从官驿离开，前往吴江县。县城城门夜晚是关着的，除非有紧急军情，否则绝不会打开。唐范他们也没有攀爬城门进去的兴趣，那种情节只会出现在话本传奇里，现实操作难度实在太大了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所以他们一路悄悄地来到城外，混入那些赶早想要入城的百姓之中，静静等待着城门的打开。